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靖，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在武汉车展上，新雷诺卡宾以13.78万元至14.98万元的诚意价格渲染上市。同时，在极具诚意售价的基础上，东风雷诺还为新款卡宾全系车型准备了超值购车大礼，包括在12月31号前75%的厂家购置税补贴与25%的国家购置税补贴，合力打造的零购置税轻松购车体验，以及3年6次免费保养、5年免费全天候紧急救援等10余项优质服务。新雷诺卡宾凭借时尚炫酷的设计、城市灵动体验、欧洲品质安全三大核心亮点，它将成为都市时尚自由派张扬自我个性和时尚态度的全新选择。特斯拉官方宣布，特斯拉将会对后续发售中国地区的 Model S、Model X 车型进行车身上的细微调整，即取消左侧尾灯边角的隐藏式充电口，并在左后翼子板处增加新国标充电接口。同时，10月16号起，特斯拉将向中国大陆地区搭载非新国标充电接口的车辆免费发放新国标充电适配器。新国标充电适配器共包含直流接口和交流接口两个单品，初次发放免费，车主若将接头丢失则需要自行购买。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私车定制，我是粉儿。 老车好，我是红城。 红城好，我是老车。 哎，今天打招呼， 你怎么还想了一下？ 打招呼，打招呼的方式换了一下，是不是惊喜啊？ 老车刚刚在打招呼的时候想一下，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嘛？ 就突然间，我怎么说老车好啊？ 对， 老车好才是真的好。 我今天就是看到今天这一期的主题的时候啊。我就有点画魂儿，我就觉得我应该跟他反驳一下。首先这一期的主题就叫做便宜就是硬道理，适合工薪阶层的三款自主的紧凑型 SUV 推荐。 首先咱们来说便宜就是硬道理这事儿，我觉得在车上便宜不一定是硬道理吧。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没有花钱的不是。 正方赫已经发表完正方观点， 亮出了他的观点。 对， 亮出了，请亮出你的底牌。 这是反方是吧？来，正方观点，老车 说自己的。 这东西是这么看，你说买一车也好，不如买其他东西也好，那他现在给你搞促销优惠，比原价便宜很多很多，我觉得这没有抗拒的理由啊。 啊，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哦，我以为你想拿什么，就是几十万的车跟几万的车 也可以这样。那你说，比如说啊，几十万的车也有那种很百万级的豪车，也有优惠三五十万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考虑了。 我以为你说 那得是几百万的豪车。 我以为你会说他百十万的车也有优惠一百万的车。 我就差个零头。 就跟你说白给这事儿我是要的啊，保养钱我认可。我 这出现过那种情况，就是原来好多就是像七系啊 A8 这种情况的车，145、156 降过三十， 降过50万、40万、50万的时候，哎呀，突然间觉得。但是一方面也想到，我的天哪，这里面坑了我们多少钱啊？你想想，他一下能给你降这么多钱来卖给你。 嗯，你又说了一个这个水深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来说的， 没事儿。 但我们今天后面才是重点。为什么我说便宜是硬道理？因为我们今天要是给这些主要是工薪阶层，就是我们可能手头预算稍微有限的这些朋友来推荐的这几款车，所以呢。所以越便宜当然是越好。 行，咱们这几款车分开说。 好， 先说便宜又卖得好的宝骏510吧。啊， 先说宝骏啊。 啊，宝骏510吧。 好， 可以啊。 我觉得可说的不太多，但是确实我觉得可以买。 对，这宝骏品牌大家都不用说了，这个神车级别下的这么一个品牌啊。 对啊，你看咱说的今天是价格啊，首先是它是卖68800到75800，不到80000块钱吧。 对， 你就买顶配75800那个，你全办下来80000多一点。嗯， 刚刚老车说不到80000块钱的时候，我有点溜号了。我突然想说，不到八万，他也没有到100万呢。你就突然想到小鱼飞的那个相声了，不到100万。 嗯，我 80000多一点。 对，没有，人家没说8000多一点。 可以啊。 这个车呢，510呢是刚刚上市没多久啊，9月份上市的。 嗯， 我记得它是应该是搭载的是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嗯， 对吧？然后它匹配的是 AMT 的这个半自动变速箱。 对， 嗯，然后呢，车身尺寸是4.2米长，然后轴距有2.5米。其实我觉得整车的一个质感和造型还是很 OK 的。 对，它的外形跟内饰的一个构造是没什么可说的。 你看那个小眯缝眼儿，是那个大灯啊， 对，很时尚哈。 虽然它小，但是小也怎么小也能满足你是吧？ 这个小，突然让我想到了吉普的某款车啊。 突然间这么说，我又没法反驳啊。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自主品牌的车现在越做，它在外观上的改良会越大。你如果不看车标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款宝骏的车吗？ 对， 就是讲啊，你先说。 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初我在第一次接触宝骏这个车型的时候，我还就我们几乎所有人，不光是我，就在想，这是一个什么品牌啊？它跟上汽通用五菱有关系啊？那跟五菱宏光是不是有？因为它那时候出的是那款那个车。但是你看这几年走下来之后，宝骏现在已经在这个国人心中拥 有 了一个 自己 的一块阵营。 咱们国内第一批学汽车设计，包括艺术设计这批孩子们，不，这批应该这个 孩子们 大哥哥姐姐们，已经在工作一线的岗位熬过了第一阶段，现在已经开始主导设计阶段了。 对、啊， 我相信能熬过第三和第四阶段的时候，他们就 成熟了。 哎，应该就会设计出来更漂亮的车型。 你咱就说今天推荐这个510，你看它的内饰，它那个悬浮式的那个大屏，这是一个流行的设计。你看它的换挡，没有传统的换挡杆，也不是怀挡，它是一种旋钮式的。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亮点，这让我没有想到。 我想下一代车型如果可能跟哪一个什么互联网企业挂钩的话，还能可能 受 定 的 啊。对，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想问啊，我们自主品牌的除了这个品牌力度上相对于进口也好，或者是合资品牌也好，相差了一点儿，就是在品牌的力度上啊，可能这个 品牌知名度、 历史的积淀嘛，对吧？其他的好像也没有差很多，现在的品质也在了，配置也在了，可能就是在一些技术研发上面、发动机调教上面还有一些小瑕疵，但其他的方面真的都很接近呢、啊。几乎是，我不能说 copy 的一样吧，但是也差不多了。 但我觉得自主品牌这些年把价钱和自己相应能承载的东西做得越来越近了，已经接近持平的态度。 所以合资品牌你为什么要卖那么贵？ 哎， 我们也有悬浮的大屏，我们也有旋钮。 哎呀，发动机调教这块的数据其实还是挺贵的，我觉得。 好吧。 所以咱们自主品牌还需要积累一段时间。 嗯。 好，今天私车定制跟大家推荐的都是一些便宜的，几款 SUV 自主品牌的啊。 对，也是蛮值得购买的啊。 嗯，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接着介绍。 翻几座高山，趟几条长河，才能找到我梦中的辽阔。 大家介绍下野外生存新技能。 哎呀妈，直升飞机咔咔的，怎么办到的？ 找人保车险办，现在投保可免费享一年不限次直升机救援服务。 4001234567， 恭喜您过完了2017年所有法定假日，您的假期余额明显不足。 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看到这些内心是崩溃的。我的天哪！ 这有什么好发愁的？赶紧去办人保车险，全国万家网点，提成24小时全天候待命，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万元以下案件1小时通知赔付，大品牌服务绝对有保障。办完人保车险，旅行说走就走。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比较适合我们正常工薪阶层的啊，紧凑型的 SUV 的一个推荐。刚刚说的是宝骏的510，那下面这款车呢，要说的这款车颜值颇高啊，众泰的 T300。但是售价呢，相对来说它的低价还下探的比较低，是56800到91800的这么一个售价区间。 嗯， 你想50000多块钱买这么一壳子，我也值了呀，真的。 你的意思是不漏风是吗？ 就不漏风就行， 漏点风也能 行。 别，就是咱们现在就说5万块钱到10万块钱价格区间的这些车型，我觉得。现在不能说用漏风不漏风来形容。 对，这只是一个，当然只是一个玩笑的点啊。但是你确实是，如果我们不看标，你看这款车，这颜值， 那完了，我认不出来这是什么车了。 真的是。 真的，如果 我彻底认不出来了。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能不能去做一期欧洲的节目，就把咱们自主品牌觉得设计特别好看的一些小型的 SUV 或者小车拿出去，我们把那个标全都抠掉，就是所有能 logo 的地方我们全都做成没有标的设计，然后让他们来看一下，包括也让他们去开一下感受一下，问问这车卖多钱。 我觉得完全可以啊，或者说我们可以摘几个照片把 logo 都去掉，让一些对车没有那么了解的听众猜一下这个车， 感受一下， 猜一下这个车大概能多少钱。 对，其实 真的是可以的。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用我们的眼光来挑车呢，跟大家的眼光可能是 有出入的，会比较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款车，它的侧面的腰线，我觉得它就不好看。 嗯， 但是在某些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消费者的眼中，其实这款车的并没有在设计上有明显的瑕疵。 你是说那个 它这个跳上扬的太跳跃了， 这个浪是吗？ 太有点太这个浪。 但说实话，我觉得我如果用不传统的眼光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挺有新意的，而且它那个悬浮车顶做得很漂亮。 而且就它每个地方都会有那么一点儿。敢怎么说呢，叫自己的一个防伪标识，或者说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你看， 我觉得他为什么要那么浪 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不浪他就太像一些人了。 你看 他 的后视镜， 他 的后视镜，他的后视镜上把那个转向灯给在后视镜壳上给做上去了。这个在其他品牌上也有，但只能是说其他品牌上就那么一小点， 或者一条线，它整个一个、这是个柳叶形状吗？还是什么形状？ 它做了个浪形。 哎，对， 这车最后的关键词就是浪。 对，我跟你讲， 可以啊，可以。 这台车的关键词如果真的是浪，这台车也可以了啊！ 我的天呀、 啊！就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的眼光跟大家真的还是不太一样。 嗯、 但是，秉着这个好看与否，或者是这个美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它的内饰相比较外观要强很多。 对，它的内饰设计感会比较足一点。嗯 啊，你看，真的，它一我感觉层次比较分明，它的那块大屏， 嗯， 跟下面的中控台的一个操作它是区分的， 嗯 啊，中间有一个空调出风口相隔，我觉得这个设计的并不就没什么问题。 讲点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吧，就是说的再直白一点，这台车有别人身上的东西多吗？ 你说配置？ 不，我是说 设计感、 啊。设计， 你再说在借鉴其他品牌上面， 因为 那是肯定的了。 众泰一直就、 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嘛。 对，众泰喜欢做跟别人一样的东西，这个咱不用回避，也回避不了。 嗯、 老百姓，你一提众泰，哎，那不就是那个国产保时捷吗？ 对，某宝 啊，国产什么嘛？嗯、咱这回咱就 说，但是屁股比保时捷浪出来一块儿，对吧？这就是与众不同的。 其实这台车综合感觉，我觉得。嗯，已经没有之前的那么夸张。 对对对，他、还是 低调多 了，用了自己一些自己的设计在里边啊、 所以说应该算给点赞吧，因为作为、讲话说作为咱们自主品牌的一个工业产物，它慢慢的我们在做，我们其实一直希望众泰多做一些自己的东西。 其实我记得啊，我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因为我喜欢文学嘛，我写作文的时候曾经编不出来作文，我语文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天下文章大家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我到现在都记得这句话，就是一些文章啊，不是说你要靠你自己就生憋的，你可以去借鉴很多东西，把这些东西组织成你自己的东西。 我当初学一招特别逗，就是说我看到了这番美景，就想起了徐志摩的那首诗，然后把这首诗抄上了，字数就够了呢。 有分吗？你这个能得分吗？ 就是这个 就，所以我觉得有借鉴，我的意思是说啊，有借鉴不是坏事儿，只是说你这个借鉴要把它转化成你自己的东西，通过这些借鉴给你一些启迪。 你看我刚才那个思路就是众泰最早的思路，赫尔刚才讲的这套东西就是众泰可能未来要走的这套思路。 嗯， 什么叫吃透了再拿出来做？咱不是说把别人直接零部件咔嚓拽我车上。 对， 你论文80%你还不能通过呢，相似度、对吧？ 对， 我们今天好像说了很多的业内潜规则。 有些东西它可以拿来没问题，然后呢变成自个儿的，或者说你怎么组合，那就是你的问题。你看我们说这车， 我突然间想个问题，你说以后咱们车会不会跟乐高似的，自己想拼成什么样拼成什么样？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完全有可能。 只要 这个东西 不是方的，都有， 就是大家都有。你比如说每什么大屏 啊， 这个旋钮式换挡 啊， 什么倒车影像，这是不是每个车都有，每家都有吧？ 我跟你讲，以后旋钮式换挡，人家正着换，我就反着换。 对啊。啊，我就非得要按一下这个，或者是我怎么着的，这都可以，没问题。 你们这都属于就是力求突破，就非得抱着开车的人，我跟你说。 开个玩笑啊，但是我们说这些，就是其实希望以后众泰在坐车的时候再多一些自己的心意。 嗯。 但说句实话，转回来啊，这台车卖的便宜吗？便宜。好看吗？我觉得不难看。很多设计元素应该也很招咱们的消费者喜欢。 嗯。 所以说，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众泰 T300 哈、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看一款车，是新款的中华 V3。这款车的售价是6.57万元到10.27万元啊、那目前会有一个大概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优惠吧。 对，北京现在前一段看是应该是将近10000，然后全国各地应该有不同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在里面。 嗯， 其实说到这台车的时候，我觉得设计和外观这是还是可以值得来提一下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一代的 V3 照上一代的处理之后更加硬朗了，多了一些很多漂亮的线条， 对吧？ 嗯， 然后再加上算上优惠的话，应该也都是进到10万块钱以里的这样一个价位区间。那这样一台咱们的小型 SUV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而且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 V3 它也是设计上、包括它的内饰上还是有一些调整的， 哎， 嗯，更加的活泼了一点。 你看这大屏、 这个、对，这个大屏也是蛮引人注目的， 嗯， 10.4英寸的屏幕、 嗯、 啊，然后因为 V3 也采取了这种这个双色拼接的一个风格， 嗯， 让这台车也多了很多的这个亮点在里面。 嗯， 哎呀，对，前一段时间那个中华 V3 跑那个 CPCC， 嗯， 就是中国量产车的一些锦标赛，拿了3个冠军。 对， 嗯， 三冠， 对， 所以这也算是我们民族品牌的一个骄傲了。 其实我们对华晨这个就是或者说对中华啊这个品牌应该是给予更多的一个关注和期望、 嗯、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因为你挂着这个标、 啊、 就是在早些年的时候一说华晨或者说中华、 嗯、 大家都是有一丝情怀在里边、 嗯、 啊，都觉得这是它应该扛起国产车的一面大旗、 嗯、 或者说它能在这个道路上走得非常好看，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引以为傲的这样的感觉。 其实之前我正好去参加了一个中华的活动，然后当时在活动上面他们的那个汽车的设计工程师负责底盘的，负责发动机调教的，包括负责整车的这些配置的，还有电路的，包括外观设计的工程师都走到台上了。然后他们自己的一个设计老总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 嗯， 我们的工程师看起来都是比他们的年龄稍微要看起来年长一些是吧，他在开玩笑，但其实是华晨他们的工程师在车上面还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嗯， 包括 CPCC 的比赛上面都是他们汽车底盘调教工程师自己去跑的，不是找的赛手， 嗯嗯嗯， 可能是正是因为自己调出来的车跑的就更加的有在底线上面就更加的了解， 嗯， 所以拿的成绩也是不错， 嗯， 那一幕做的我觉得还挺感人的，就作为一个中华的这样的大厂，包括那种积淀和感觉，就还是让我觉得挺尊敬他们的。 就是说，嗯，你看现在我们说到这个中华的这个品牌下面这款车型 V3 或者一些其他的车型的时候， 嗯， 真的你要好好看一下，它比原来是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了。 哎， 我们说，你看啊，刚才洪程说它整个处理之后显得比原来车型要更硬朗了。它现在也使用这种流行的这种悬浮式的车顶，然后内装呢使用这种非常流行的大屏， 嗯， 然后整个一个真皮啊，还有这种拼接的材质啊， 三幅的多功能方向盘。 还有一点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华晨是跟宝马有合作的， 对， 宝马的实力在于发动机，那华晨肯定会借鉴其中的一些经验，咱他可能不对外说啊，你这么想， 嗯， 其实我们也能想得通。那它有 V3 搭载这个 1.5T 的发动机，其实账面数据看已经很好了，150马力，220牛米， 嗯， 这个在同级别当中已经是 调教的算 挺不 错 的了。 嗯 啊， 其实华晨当初最早的车型出来的时候，等于说被宝马压制了一些风口， 可能它在整个企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侧重或者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整。这个我们不去， 嗯， 就是不去过多的说这一块， 嗯， 我们就说你挂着华晨的标也好，挂着中华的这个标， 嗯， 那 OK， 那这个车我们就来就这车来论这个车，那这个。告诉你这个动力，大家想应该是没有问题， 嗯， 而且它在底盘的调教上做的也是不错的。 对，刚才洪总介绍的那个 CPCC 是吧？ 对，他拿的是麋鹿测试，包括一些弯道测试的这个冠军。 所以说，我们就是来看这个整个的产品质量啊，应该还是非常 OK 的。 嗯， 而且现在卖的也不贵， 嗯， 然后综合的 还有优惠呢， 优惠力度也不错， 嗯， 然后配上这样你反正两个选择嘛，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1.5T 的发动机都可以， 对， 所以你选择空间还挺大的，对不对？ 嗯， 还有，但是最后吧，我觉得给咱们的华晨中华提一点期许， 嗯， 其实我们是希望，就很多的时候做产品，我需要他们，我觉得他们应该稍微把思路再跳得高一点，往远一点看。就是现在很多的时候大家做产品就是在做大家最需要的那个东西，但反而在想在设计上稍微出挑一点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试着去做一下。中华这些年一直就没有让我觉得特别的跳跃，做的就是很 可能中华这个牌子让大家一听就是一个比较踏实跟稳健的这么一个牌子， 嗯， 它并不打的是创新跟时尚的路子，可能也跟它的这个品牌定位有关系吧。 但我觉得中华的车其实这些年做的是比较运动和年轻化的， 嗯， 不妨可以试试嘛。 对，没错，洪程这个建议非常好， 嗯， 就是